但却很美丽。 想走来没有试过

欢情浓，不爱了就先珍重，抵抗不了爱。

失恋不离不弃的